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88章，番外二。 袁子峰读完研回国那年，领着李琴书回了趟袁宅，得到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。袁宅里多了一个一岁多的小屁孩，叫袁天辰，是袁家远方亲戚那边送过来的，是个小子，会喊人了，但走路还是有些跌跌撞撞的。袁子峰没想到袁老爷子居然这么大年龄了还抱个孩子回来养，看到他哄孩子那样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奶娃娃都睡眠多，没一会儿这小屁孩就睡着了，被保姆抱到屋里去，袁子峰这才坐在沙发跟袁老爷子对峙。爷爷，您老这是怎么回事 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不给我生，我还不能养了？ 袁老爷子晃悠着手，一副很悠闲的样子。那你也不能随便抱个孩子就开始养啊，他父母呢？ 哎，出车祸走了。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是我远房堂姐弟，十多年前就走了，就留下他爹妈，结果是个命苦的，上个月也出了车祸，剩他一个了，是警察那边查户籍找过来的，说我如果不领下就得送到福利院去，你说我这能不领下吗？小时候我跟他爷爷奶奶关系也挺好的，养个孩子而已，费不了什么事儿，还能给我打发点时间。 袁子峰不说话了。 户口过来了？ 过来了，什么都办好了，养也得养，不养也得养。 袁子峰有点头大呀，毕竟现在袁老爷子年纪大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撒手人寰了。这小子现在既然成了袁家的人，那以后肯定得他袁子峰管呀。袁子峰皱着眉，李琴书却开口道：“ 挺好的，有个孩子在家，袁叔您每天也能有点事儿做，开开心心的，多好。” 哎，你看，还是小李会说话。嗯，以后啊，我老头子要是管不了了，就托付给你们俩了。小峰我不太放心，但小李我是放心的。哎，你这人细心，准没问题。 李琴书被袁老爷子夸得尴尬，只是无声的笑。袁子峰瞪眼李琴书，似乎在怪他接手这么大一麻烦。这小破孩有什么好管的呀？ 不管怎么说也是你爷爷的远方亲戚，他能不管吗？ 我真是想到小孩就脑袋疼。 我管我管，你还是个孩子呢，能让你管？ 我快25了，叔。袁子峰一只手勾住李琴书的腰，把他推到床上，蹭了蹭他的额头。你确定我还是个孩子？李琴书的脸上泛起了一抹暗红。 你知道我的意思。 袁子峰笑了笑，压低的声音带了几分沙哑和磁性。热气扑在李琴书的侧脸，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 起开， 就不。袁子峰咬住他的嘴角，正要动作，就听到哇的一声。你们呀，小孩子哭了。啊！袁子峰整个人烦躁呀，一下坐起身来。怎么回事啊？ 我去看看啊。你不想去就别去了，在这待着吧。 李琴说话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袁子峰怎么可能真的就在这儿待着呢？他心里暗骂了一声，还是起身跟上李琴说的步伐。孩子就放在隔壁屋子里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估摸着保姆是去休息了。没想到孩子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就醒了。李琴叔挺喜欢这孩子的，站在一旁看着，觉得这孩子是真的挺可爱的，除了哭起来有点丑之外，没什么毛病。他拿了个玩具逗了小孩子一会儿，小孩子爬起来，小肉手捏着李琴叔的掌心。 爸爸，是爸爸。 袁子峰在一边看的都酸了，凑上前去。我呢？你喊什么呀？小孩居然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然后含着手指头喊道： 妈妈。 袁子峰满脸的黑线呢、很好，他就知道这孩子和自己不对盘，这不，差距顿时就出来了。李琴说倒是挺招小孩喜欢的。哎，臭小子，算了，看在你李叔这么喜欢你的份上，暂时让你在我家待着吧。小孩什么也不懂啊，只是懵懵懂懂的点了点头。 妈妈。 袁子峰本以为这孩子轮到自己管至少也得几个月之后了，万万没想到啊，令人头秃的事情来得如此的迅猛。就在一个月之后，袁老爷子受邀去了西南地区看望老朋友去了，而李琴叔回了以前的公司，重新开始上班，出差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袁宅，每天守着这小破孩儿，情绪要崩了。哎，这孩子呀，特别能爬，而且总喜欢抓他头发往他脑袋上爬，开心的时候咯咯咯咯喊妈妈，不开心的时候就一边用小肉手抡他一边喊爸爸。总之呢，把对他的这个嫌弃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袁子峰只待了一天，整个人就不行了。晚上好不容易把小孩哄睡着了，袁子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卧室，给李琴叔打过去一通视频通话。李琴叔那边估计也是刚刚忙完，头发还湿着呢，坐在床边笑着。 怎么样，奶爸？ 比读书还难，比高考还难。 都说为人父母是不用经过考试的，你就是多多尝试一下，争取如果有考试的时候啊，让自己及格嘛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这么快就忍不了了，等李老师回来救你了。 是啊，李老师，我都快愁死了，这小破孩今天一共哭了六次啊，每次都是哭个七八分钟，哭得我头现在还嗡嗡叫呢。 你得多观察观察，在他哭的时候是饿了还是尿了，满足了他的基本需求，他就不会吵你了。还有就是，你得让这孩子觉得你好接近，这样他才能跟你亲热起来。 我又不需要他跟我亲热。小屁孩怎么就那么能哭呀？袁子峰这话还没落呢，就听到哇一声，隔壁小破孩又哭了。哎呀，我去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。他简直欲哭无泪呀，说完就赶紧往隔壁去了。根据李琴叔的经验，袁子峰看了一下这孩子这个纸尿裤，很好，拉稀了。哎呦，他愁眉莫展的看了老半天，终于狠了狠心，把对方纸尿裤给扒了下来，强忍着恶心给他擦干净屁股，换了新的纸尿裤。哎呦，整个人呢，犹如从水里过了一遍，脑子都快不清晰了。好不容易再次把孩子给哄睡了，袁子峰这才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视频依旧开着，但李琴叔已经睡着了，想来是白天的时候太过劳累了。袁子峰没挂断视频，也没叫醒他，直到对方手机自动没电，才彻底的切断了两人的通信。 李琴书是在第二天下午回来的，两天的带娃生涯给袁子峰的生命里蒙上了一层雾霾啊。看到李琴书回来，赶紧把这糟心事扔给他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李琴书挺痴迷带孩子的，很是得心应手，而孩子也特别依赖的。李琴书摸了摸小破孩的脑袋， 妈妈带你带的好不好呀？ 妈妈， 子峰，你看看你，都对他做了些什么？ 袁子峰简直是欲哭无泪啊！自己尽心尽力了这么久，什么也没捞着，反倒还得了个坏字，他能不气吗？他扭头就狠瞪了小破孩一眼，没良心呐！说着假装起身要离开，谁知道衣角却突然被拉住了，扭头一看，小肉手正死死攥着他的衣服不松开。我不是坏人吗？但小肉手还是不松开，甚至攥得更紧了一些，像是怕他离开一样。我坏啊？啊？小破孩眨了眨眼睛，突然哇一声又哭了。袁子峰吓得够呛，赶紧退了一步。李琴书赶紧抱起他哄起来。谁知道这小破孩突然又伸出手来，死死抓着袁子峰的衣服，扯着嗓子喊道：袁子峰一愣，下意识看了眼李琴书，却发现对方笑的鱼尾纹都出来了。不让我走， 不讲不讲。 袁子峰看着那死死抓住自己衣角的小手，可爱娇嫩的小脸蛋上还挂着泪珠呢，哎呦，这心呢、一下就化成一滩水了呀。小破孩的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眼眶微微发红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还有几滴挂在他的长睫毛上，眨眼的时候扑闪扑闪的，像是一瞬间闪入了别人心里，看上去非常的可爱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思想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小破孩这么一看，其实长得还挺可爱的，性格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，就是过于傲娇了些，但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哎呀，咋又放开炮了呢？这个点了，11点多了，你放炮？啥情况呀、庆祝啥呢？这是外面在放炮，我把声音开大点你们就能听见了。这回听到了吗？外面在放炮。哎，天哪，行了，我把声音还开小了。什么哪个女鬼，这半夜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哈。那个现在11点多了，不要说这些什么啊，那个神神怪怪的。对，中元节要做啥？要在家坐着，对，坐在家里，对，就要干这事儿，别的啥也别干。哎，这放的炮还放这么长时间没有。好听的恐怖小说，中元节大晚上放炮，这不恐怖吗？过。 这啥情况？什么消息？短信呀、不是呀、我没设置这种铃声呀，哪来的？淘宝？没呀。哪来的声音呀？刚才是我去，我也没看到任何什么消息推送呀之类的，微信也没消息。没呀，啥呀？ 好巧呀，要没这个人敲门的话，估计就不可描述的事情也发生了。哎，狗子又打架了，你们不要这么激情澎湃，大晚上打什么？该睡觉的时间了，休息休息不好吗？你说费这么多体力。哎，难道劝的有用了？不叫了？棒棒的。这 让直男读这段感觉有点呵呵了，直男的悲哀，呵呵了。